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4:02，欢迎各位来到 FM 98.2 AM 927的女神百分百。今日星期三，我是今天的女神袁一。 大家好，我是嘉宾浩神。 今天呢，我们聊，各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应该能看到哈，带娃出行的实用攻略。世界那么大，我们当然要带着孩子一起去看一看啦。但是这样的美好的愿景是不是能够如约的去实现呢？这是一个其实需要技术含量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好闺蜜，同时又是我的同事，董科 KK， 欢迎一下。 大家好，其实我是女神经病，一般就是 也是女神，后面多俩字儿。 对对对，就是我干的很多比较疯狂的事情都还蛮神经病的，比如说像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一会儿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哈。 好好聊聊。 各位如果看我们的全景镜头的话，在我的面前有三块黑板，就这儿还有一块白板啊，上面写的所有的日期时间地点都是 KK 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过的其中的一些地方。 对对对， 而且特别要点出的是，仅是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没有任何人帮忙哦， 并没有一个家族的大团队，没有一个 team 帮你在完成这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动力在支持着他，什么样的技术在支撑着他，可以带着两个孩子，两个大人两个孩子一起走遍世界这么多的角落，我们今天好好来聊一聊哈。 好，没问题。 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看一看最近在母婴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话题。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i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安全问题是我们在这个母婴环节的时候经常会提及到的一些事情。今天首先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段很让人揪心的视频，是一个小女孩被电梯门夹住了手，然后手还抽不出来，这样的一个经过。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段视频吧。 小朋友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呢，经常喜欢在电梯里按来按去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好奇吧，觉得好玩。那大人们呢，大多也觉得没事，一般都不太管。其实啊，这当中隐藏着风险，比如接下来这个小姑娘跟妈妈一起乘电梯，妈妈只顾着在那儿低头玩手机，结果她小姑娘就在电梯里玩耍， 但是意外的突如其来就发生了。 此刻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视频上面发生了什么，就是在乘坐这种直梯的时候， 对， 这个孩子开门的时候把手放在了电梯门上，但是家长当时正在看手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后来呢， 你看看，其实像这样的， 这个孩子的手就被夹到了这个门缝里面， 嗯， 然后就动弹不得， 就是在电梯开门的过程当中， 对，然后家长用了很多的办法，开和关的时候，这个门都不听使唤了。那因为孩子的手很小嘛，就夹在那个里面，所以平时带孩子出去的时候，电梯真的是一个高危的物件，不管是直梯还是扶梯， 这种直梯，对对对，我觉得扶梯可能高危的状况发生的更频繁一些， 扶梯是吧， 对，因为很多家长会抱着孩子坐扶梯， 对，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当你的孩子还不会自己单独行走的时候，不管是在婴儿车里面还是你抱着他，最好都不要坐扶梯， 嗯， 最好坐直梯。 嗯， 董贺家有两个孩子， 对对对，一个8岁半一个6岁半， 嗯， 其实刚才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隐身啊说两句，就是不管是电梯啊还是什么，有了孩子以后，我觉得首先家长一定要提高这种安全隐患的这种意识， 就是眼睛最好不要离开， 不要什么玩手机啊，然后恍惚游离状， 对，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你从小要教育孩子一定要有安全意识，这种隐患的意识，就这地方危不危险，你不要光看到眼前的现状， 对， 他会不会有些隐患，一定要提醒孩子， 对对对，这是从小教育的时候家长也需要不能缺失的一个部分。 嗯， 当然了，对于孩子来说，好奇心这是 每个孩子的天性， 天性就是这样，好动好奇，我们要尊重这个天性，但是一定要分场合。那么电梯这样一类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必须要及时的提醒，不要等到真的发生意外之后后悔来不及了。接下来依然还是一个安全隐患造成的一个事故，也是在没有人监管的时候，孩子被电梯卷进去了，依然是发生在电梯上的一幕惨剧。现在是监控摄像头拍下的这一幕，这个孩子正往电梯那个方向跑，并没有大人在关注他。他上了扶梯，是往下走的扶梯。 这个他表哥， 这个是大孩子， 已经 还有一个小孩子，在 得有4-5岁了吧？这个孩子， 对，他出事的是那个小一点的孩子，现在还没有进入镜头。对，这个 好，现在一个刚刚会走路的男孩进入到了镜头里。 哎呀！ 他顺着那个扶梯的扶手就上去了，然后就掉下去了。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有点不太敢看， 嗯， 是 看这种视频， 嗯， 天哪！然后就坠下了电梯。就这个情况，就是明显没有家长看这两个孩子， 嗯， 他们自己在玩。大孩子因为已经有自己的行事的，就是自理能力了， 没错， 所以他下去了。 嗯， 可是那个小孩子出于好奇，出于想要跟这个哥哥一起玩。他就紧随其后，但是他并不知道怎么能够安全的乘坐电梯， 嗯， 然后惨剧就发生了。哎， 其实真的，我感觉就是之前我可能看这种新闻的时候，我会当做一个新闻来看， 嗯， 我会觉得我会猎奇嘛，我会看一个新闻， 嗯， 等到自己快做爸爸了， 嗯， 或者真的是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特别的揪心， 对， 嗯， 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提醒所有的父母，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看管好你自己的孩子， 对， 嗯，然后提前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这件事情呢，1岁内小宝宝急性呼吸道异物堵塞如何自救这样的一类新闻，咱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挺常见的，像之前经常会看到说孩子被果冻堵住了食道， 哦，嗯，对对对 对，包括一些玩具的小零件，所以你经常会看到玩具的外包装上面写到3岁以下孩子不适宜玩啊，或者怎样的一些提示。嗯，最近有几个母婴账号呢纷纷转发了一段视频，说一位专业的医生告诉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急性的呼吸道异物堵塞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关键的时刻真的是可以救孩子的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应该怎么来处理。 因为本身是婴幼儿死亡率高的一个意外事件，那在站的所有5岁以下小朋友的60%， 所以在婴幼儿的幼儿塞的预防上，其实会比它的处理上来得更重要。那要如何去预防？一般建议在喂完奶之后呢，就要帮他做所谓的拍嗝。那拍嗝的时候，一定要等到他打嗝之后，再让他去做休息或去玩玩耍的动作。当假使不幸还是发生所谓的异物梗塞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边会介绍各位一个技巧，就是给所谓的背部后脊跟胸部按压。做后脊的这个动作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注意小朋友的安全，在一只手虎口抓住他的颧骨，手臂对着他的胸部部成一直线，让他双脚跨过你的手臂。接下来让你他的身体稍微向下倾斜，背部后脊的位置在两侧肩胛骨的中点。那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把婴儿的背部画成一个圆，中间画成四个象限，在这个中点就是我们要背脊的位置。那背脊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手掌跟对准要背脊的部位，抬高30到40公分，快速连续的向下后脊一次，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背脊五次完之后呢，我们会再用自己的手握住婴儿的后脑勺，手臂夹住他的背部，双手夹紧之后呢，帮他缓缓的转身过来，接下来让他的双脚再次夹在我们的手臂之间，找到压胸的位置，在两乳连线的下方快速连续的按压五下。 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啊？我大概总结一下，基本上就是像这样小婴儿，他没有自己的自理能力的时候，你就把他扣过来，用一个手先卡住他的颧骨下面，就是颌骨这边，然后另外一个手呢就猛敲， 对， 猛敲他的后的那个背肌。但其实我上过这样的专门的实操课，有家长问过一个问题， 我刚还想问你是不是上过这样的课、啊、 我真的上过这样的课，然后当时就有家长问那个医生一个问题，说那大人的力气这么大，万一把就是新生儿或者婴儿的这个对骨头拍折了怎么办？医生说救命重要， 命重要还 是 骨头重 要，但是这时候当然是要救命，因为如果这口气没上来，孩子就窒息而死了。 没错没错 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急救的事情会发生，这是万不得已的急救的方式，最好还是把这样的安全隐患都杜绝在摇篮里面。 对 对对对对，防微杜渐。 对，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在资讯部分我们关注到了这些安全的事故，接下来我们要聊开心的事情了，进入到女神百分百 party 的这个辣妈正传，今天和董科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带娃出去旅行的一些实用攻略。有了这些实用攻略之后，相信以后你想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呢，就不是什么太头大的事情了。 对，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以及在微信的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个按钮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在直播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当然在北京时间的首页上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哎，这样我面前这三块白板哈，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浩哲你数一下，我给你的稿子上面董哥大概带着他两个孩子去过多少地方？ 你看我们有一个稿啊， 这是节选， 这稿件有一页， 有一页 都是差不多啊，半页啊，半页多差不多。你看有泰国，这个秦皇岛、青岛这些国内的咱都不说了啊，这是新加坡啊、巴厘岛、韩国、马来西亚、日本、清迈啊、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德国。 对对对。 现在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 对， 大概从哥哥和妹妹几岁开始，你就开始带着他们出去了？ 是这样，我们两个孩子隔相差2岁。然后呢，哥哥2岁的时候，妹妹刚出生，然后呢，单独悄悄的带着哥哥出去了几趟， 没有告诉妹妹，因为妹妹还不记事儿。 对，因为她太小了嘛，1岁以里还很难带出去。然后呢，第一次开始同时带他俩出去是妹妹1岁半，哥哥3岁半， 就等于两个孩子都会走路了。 对，都会走路了。 那、一岁半就会走路吗？ 对，一岁就很多孩子已经会走。 但是特别痛苦的是， 你要谅解他，他现在是实习酷爸、 哦啊， 他会提出很多就是那种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 对，神经病的，对， 哦，没有 问题，他们来说， 咱们一会儿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可以随时咨询我。 好的好的。 然后，但是当时我觉得特别崩溃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孩子还都在带尿不湿，因为我们家儿子可能会上厕所时间比较晚。 男孩就是这样， 比较晚。 哦、还有个问题，三岁多还要带尿不湿吗？ 对，因为我 你回去问问你妈妈，你什么时候？ 因为我不是那种老传统，就是拔尿啊，要 明白 要那种。我就是 现在其实是不提倡拔尿， 不提倡，就是你要带到什么时候，你就哎突然这个点 自然放弃。 乐意带到什么时候，带到什么时候？ 对， 因为也加上我整两个孩子，如果夜里面还在拔尿的话，我就没法睡觉了， 也没法玩了。 对，但是我当时印象，你看这个地方写的2013年的泰国甲米， 嗯， 我就当时想的好像我们有一个箱子都是尿不湿。就是一个箱子装了两种不同号型号的尿不湿，装了一箱子。 对，因为你要出去一个星期，至少得花费一大包一整包的纸尿裤、一个孩子，两个孩子就是两包。 因为我现在那天我去正好去逛这个母婴用品这个商店啊、我太太就在买那个妈咪包。我当时还在说，我说你妈咪包怎么会用这么大一个包啊？她说那到时候你就知道要装多少东西了。所以我就说一个普通的出行逛街你要带这么多东西，更别说出游了。 对 啊，哎呀真可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家庭对于新手的爸妈来说，一想到啊出去旅行还要带孩子，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不是跟搬家没什么区别吗？锅碗瓢盆，因为餐具都得用自己的，然后你如果是奶粉宝宝的话，还得带奶粉。 对， 你怕水土不服还得带上自己的纯净水，然后辅食，然后恨不得得把餐椅带上，还得洗澡吧，你不能用大人公用的浴盆吧， 是不是用那种什么奶粉盒啊，然后什么温奶器啊，这就乱七八糟。 别提了，这些听起来离我很遥远的东西，但是都曾经被我背到过无数地方的东西。我记得我当时一个箱子差不多一个箱子是尿不湿，然后你还要带各种换衣服。我觉得原因可能有体会，就是一会儿你不带的时候他可能尿了，或者是什么时候你就会带各种换洗的衣服。 他总是会出其不意， 对， 让你中招。 我要说的一件最可怕的事就是，你们不知道我们第一次2013年2月在泰国这趟行程有多狼狈，因为只有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我记得当时震惊了我的朋友圈，因为本来我们生两个孩子就比较早， 对， 再有呢就是带着两个孩子同时出行的也算当时很 比较潮流的， 对，比较那什么的。哎呦，当时大家都在关注，然后我当时就说这一 不是在关注，而在看笑话哟、 啊。对，当时我回来，我记得我写了一条朋友圈，就是我把这两个孩子活着带出去，我活着带回来， 我也算成 了不起 了， 我就只能给自己点赞。 哎，咱们来看看当时的照片吧。你说狼狈，因为那是你们第一次尝试带两个孩子出去嘛，所以可能就是还没有那么的熟练。这是当时在泰国甲米，在海滩边两个孩子玩吧，玩沙子。 对对对， 因为我是按照你发给我的那个时间顺序来的。 sorry， 我可能跟你说错了，第一次好像是在普吉，这 在普吉， 我可能跟你说错了，这在普吉，我们选了一个最普通的地方，而且就是可以有米饭呀、就是这些比较 适合孩子吃，就是饮食习惯还比较接近的一些地方。接下来这个。就是、 啊，这张别提了、我那天在整理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哎呀那么老远飞到那么一个地方，然后天天就在游乐场玩什么跷跷板呀、海洋球啊， 怎么了，家里小区不能玩吗？ 对呀、是啊，每次他俩玩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就说咱们走了，去玩会儿沙子，接触接触大海，不走，在这个要每天都要混好几个小时，我就觉得 可是、你看两个孩子在一起的那个场景，就是你觉得一切辛苦都很值得。 对， 这果然是泰国， 是 因为这是鸡蛋花， 鸡蛋花， 对对、 东南亚的国家都出这玩意儿、 对，就很和谐。你看到，当然咱们展示的图片 是 美好 的 一面， 都 是 摆拍 的，对、 有没有特别狼狈的？那没有准备 的，狼狈的时候你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抓拍， 比如说 没有时间拍照。 比如说我说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机场，因为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先生觉得要就是可以中间转一下机，这样呢、因为飞这个普吉，我们知道飞东南亚、如果你买一对的飞机票，它肯定会有一程单程是要是红眼的 啊， 基本上是这么搭配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安排的全都是单着买，就都是白天飞。我们就是不想让孩子受这个罪，大人也不受罪嘛。所以而且我们转了，我们那个在那个泰国的首都， 曼谷 、瞬间失忆了， 没 事，转机 这样转4+3，这样可能就稍微六加一就会稍微舒服一点。 对， 到了 那个曼谷的机场，我刚说给我姑娘换个尿不湿，这边刚摘下来没两分钟，就一裤兜子的粑粑，你能想象吗？ 在这样的公众场合，就是会很措手不及， 特别措手不及。然后我先生弄着两个箱子，弄着一个孩子，我就带着我姑娘在这个卫生间开始各种洗涮，然后又舍不得扔当时的那个内裤，然后我还给洗了，放在了一个袋子，因为怕带的不够。 然后孩子可能在旁边，他并不是很配合，并不是说妈妈我错了，而是 对，你说太对了， 妈妈赶快给我弄干净。 没有，他都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意识， 他会在自己那儿可能会帮到忙， 跑到哪儿去了呀？ 对对， 找不着了，比如说不会把手伸到什么缝里吧？ 对， 然后这个是去的时候的一件特别大的一个状况，然后再有就是回来的前一天，我姑娘发烧39.5度， 天哪，还生病了， 那就是1岁多的时候， 孩子在外地生病也是一件很 特别崩溃。我全程是抱回来的， 很棘手， 全程抱回来的。 哎呦，我听完我决定了，我还是认怂了吧， 我刚想说，你看面对。董哥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这是第一次，其实按理说挺狼狈了， 挺狼狈。 但他之后还 越挫越勇啊， 这么多次啊，并没有影响他。 你到底怎么想 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美好是大过于狼狈的， 对， 是不是？ 最后是利大于弊， 越来越顺手。 就等到你和你爱人老的坐在摇椅上、轮椅上的时候，你说：“哎呀，你还记得那次清洗粑粑的事情吗？” 然后张浩哲帮我举着这一块哈，我们来总结一下。总结一下，这个 KK 带着他们两个孩子去的这些地方都有什么共通性？你看浩石上这张板上，给大家看一下，你反过来别给自己看。 我得先熟悉一下。 我念你的，你念我的，好吧？ 好，来， 泰国、 巴厘岛、 秦皇岛和青岛就不算了，国内不算了。 这小长假去的。 像新加坡、 韩国、马来西亚， 对，这边有巴厘岛、韩国、马来西亚、 日本， 珠海长隆，这也是非常亲子的一个目的地。然后在这张板上有，也是泰国。俄罗斯、丹麦和德国，这已经是远行了。16年，孩子已经大了。 对，这是去年刚挑战的一次比较 远程 的。 咱们先说之前那些，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东南亚。 对， 海边以海有海的城市为主。 对，就是我 在目的地选择上面，你是会有一些倾向性的，是吧？ 就是我来节目之前跟那个袁一说，我说我这些年啊总结了一些小 tips， 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就三点吧。第一点，能选择南北飞就不要选择东西飞。在你孩子比较小的时候， 这样可以不用倒时差， 不用倒时差，因为倒时差可能我现在觉得对孩子来说不是一个重大难题，但是对于父母来说，您要弄孩子，又自己会很就是会很 大人会 有道理，有道理。 再有一个第二点也很重要的就是，三四岁之前吧，我觉得尽量还是要选择这个海边。尤其像我这种有两个孩子的，有两个孩子的呢，就是你带两个推车太麻烦了 啊，所以城市游不太适合两个孩子。 城市游不太适合。你看我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挑战过小长假的秦皇岛、泰国、厦门，我和我老公觉得特别崩溃，后来小长假的这种城市游我们就取消了，就是太崩溃了，你回来上班都要缓2周，你知道吗？ 对， 然后这个哭那个闹，然后我们试图带过一次那个儿童推车，然后两个很难带嘛，就带一个，然后两个人就打架要争那个推车坐，所以我们 谁都不想走路呀， 对，谁都不想走，凭什么他坐着，凭什么我走，所以这种 我还看过大人坐着呢， 那应该真的是轮椅， 就是小孩的推车嘛，啊，逛超市的时候， 对这个，然后呢，第三点我是现在总结啊，就是。其实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如果父母的体力还不错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带着老人，因为老人会很麻烦。我就记得有一次好像带着我公公婆婆，就是这个在2013年的6月，这个游轮新加坡，我们先飞到了新加坡，然后坐了4天游轮，然后又在圣淘沙玩了5天，那次是带着我父母。其实我就觉得好麻烦，要带着4个孩子出行， 因为游轮呢本身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确实是一个特别适合合家欢的 对 一个出行的方式。但是呢，确实是，就是你会发现孩子他的适应能力其实比大人要强， 对， 老人反而是最难伺候的。 你说太对了，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母亲在出行的时候，因为我母亲是那个星座特别洁癖，然后 9月份生人 啊，对，你说要不要带上给他俩都带上枕巾啊？哎呀，他们那个睡得干不干净？是不是要一人带个床单呢？哎，我说妈，真的，你 玩之前那个姥姥可能先拿出了那个消毒纸巾，来，孩子先别动，姥姥给你擦一下。 对对， 这都是有画面、有生活的人的， 对，特别特别鲜活，你知道吗？后来。 啊，算了，中间你看我们就隔了很长时间没有再带老人出行。 哎，真的，你举下那块白板，2013年6月份的新加坡游轮之行之后，再往后9月份厦门就是国内小长假了哈，再往后 巴厘岛 就到2014年2月份了。 对，然后 按照你们的这个频率，其实这中间的隔的时间是最长的一次， 算挺长的了啊。 对，因为这个中间好像没有假了，2月份就是基本上2月份就是春节，然后那个。我们就是现在孩子上学了，就是暑期，然后11，一年基本上就这三次会充分的利用起来。 嗯，这是在带孩子目的地选择上面的飞行的方向啊，包括这个目的地的选择有什么一些的小窍门。接下来要请董宽跟我们说说，带两个孩子出行，哪些东西是一定要带，但哪些东西是可带可不带的。 我能说一个遭恨的东西吗？ 什么 ？iPad 一定要带。 还有手机，还有手机。 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不提倡家长拿一个 iPad 解决孩子。 对。 但是你在出行尤其是有长途旅行的时候，坐飞机呀，中间这个大交通啊，对不对？iPad 是可以救一下父母的。 对，这个东西是必带的，因为你出去给他带书，其实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因为他不会 书也 看。对，在一个城，然后孩子就是我都出来玩了，你还让我学东西，还就是这种啊。然后再有一个，比如说像今年我们去这个德国自驾，然后像我和我先生都是80后，我觉得80后吧还是有一些小个性，然后有一些在带孩子方面不会像老一辈就是 那么传统， 我要无限的付出， 我自己还想玩呢。 对呀，所以我们每次吃饭，我们四个人坐一桌，就是一人先发一 iPad。我们俩先吃，我们吃饱了你们再吃，我们不会像老一辈儿，哎呀你们吃着追着屁股把好的都先加给孩子，然后我们再来那个什么， 等孩子玩完 iPad 一过来一看一桌子菜， 但是 这个其实是可以借鉴的， 可以借鉴， 这样 我觉得 不会影响家长自己的心情。 对，我觉得国外很多，你像这回我们出去啊，我就发现，我就跟我老公说，你看全世界的熊孩子是一样的，全世界的家长也都是一样的，你看每桌都在发手机和 iPad， 但是我们说好了这个菜上来了或者是什么点我们就要开始吃， 就是你不能无止境的再看。 对对，所以 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一个 对 玩具或者一个工具而已， 只是暂时解放一下父母，让父母可以至少吃好饭，我们吃不饱了对不对，倒下了谁带着 精力充沛才能干活嘛。 关键最后孩子玩完 iPad 一抬头桌子上菜都让父母吃完了， 可以点嘛，儿童餐三岁以上的孩子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这是一个必带的一个小窍门。其他东西呢，生活用品方面 我再说说三岁以下吧。我之前经常会拿一个小的这个袋子，带什么呀，妹妹和哥哥一人一袋，里面都是同样的啊，以免打架，里面会有彩色笔，水彩笔，铅笔，然后还有那个小贴纸，然后还有一些彩色的这么大点的那种小纸张，就方便带。然后您现在可以买一些图书，上面可以画的呀，涂色的呀，连 不至于画到那个什么酒店的墙壁上啊。 对对，而且你坐飞机的时候他们如果万一不睡觉，这样可以安静下来，你也不至于影响到别人。 他们是拿着东西在上面乱画 画呀， 对 呀， 可以画呀。然后我们俩出去呢，基本上是我带一个，我先生带一个，你就会跟他沟通，哎，你给我画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聊一聊，这样就会比较安静。 你知道孩子其实还是很容易满足的， 对， 你看在画面上面会出现这样和谐的一幕，两个孩子把浴缸也作为游乐场， 对， 这就很和谐啊。 就是其实坐了很久飞机出去玩的都是在家可以玩得到的东西，就是小区都可以解决的， 比如刚才那个七巧板啊， 那不一样啊。这到学校以后，你们去过哪儿？我们去过泰国、日本、马来西亚，是吧？可以数过来，两个手都不够用。你再看啊，哥哥和妹妹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很有爱的一幕。 哎呦，这好和谐，这个 哥哥拎着箱子，同时还牵着妹妹。说感觉家 摆拍照片真的也是， 那不，他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真的有爱，才会让你摆拍出这样的照片来啊。 是是是，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和谐的一幕呢？当然，关于这个带孩子出行很多故事，一会儿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带着我们家当时100天的孩子出行的时候。也算出了趟国，也是有很多的小的窍门可以分享给大家的。欢迎各位继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在音乐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 and what's been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4:32，女神百分百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郝神。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直播，当然也可以通过看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九八二这个账号， 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九八二魔力工厂， 欢迎一下 下角的视频直播，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嘉宾董珂。 大家好，我是女神。好吧，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 后面加几个字随便你。 对， 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对， 同时也是一个很爱玩的80后的母亲。 狠这个字可能程度有点小吧， 非超级宇宙无敌爱玩。 我们刚才正在隶属他这么长时间以来带着两个孩子去过那么多的地方。 对， 刚刚也跟我们讲了，分享了一些在目的地的选择上，包括在打包行李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地方。你会觉得说这么多趟旅行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刚刚除了第一次去泰国那个是很崩溃的，还有哪一次经历是让你觉得哇太难忘了，不管是美好的或者是窘迫的？ 我觉得可能是去年7月去俄罗斯、丹麦还有德国，这一趟是我和我先生策划了很长时间。 这是一趟行是吗？ 一趟行程。 自驾吗？ 不是。这个说来话长，但是我简单的说，就是因为这趟行程是我们一家八口人一块儿去的。 哎，看我的白眼儿。 然后 太可怕了。 对，就真的是。就找一个能八个人都坐下的饭馆都蛮难的。你知道欧洲 是 啊，点 对对。 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地方？其实刚开始就是照顾了老人孩子还有我们自己。先说俄罗斯，对那代老人来说他们很向往的那个地方， 有情节， 所以飞欧洲呢其实必经俄罗斯，就落个脚玩了两天。然后为什么去丹麦呢？它是北欧，然后呢欧洲嘛，北欧和欧洲大陆这两个地方，哎，北欧老人也去过了，他们可能去的机会也不多嘛。然后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丹麦有乐高乐园， 是为孩子准备的。 对，是为孩子准备的。然后呢，因为丹麦离着德国的北部也很近，因为你们看下面就是2017年8月，就是今年我们去了这个德国自驾 回来， 对，在这个东南然后玩了一圈，然后就想，哎，那去年我老公就是设计感很强啊，他就说那我就先把北边玩了吧，北边玩了就不用再去北边了，然后第二年去南边，所以就是这样设计的。 那你的这个大交通先从北京飞到俄罗斯，就是莫斯科， 对， 飞了多长时间？ 6小时吧，我记得没有记错吧。 孩子的反应， 我可以跟你说 我发现啊、孩子是没有倒时差这个事情的。 那在飞机上的六个小时呢，他们是完全可以的， 就是昏昏沉沉，然后就是 iPad iPad 加睡觉， 加上飞机上就是看电视嘛。然后基本上飞欧洲我觉得可以选择夜航，就是到这个年龄了，六七岁七八岁，你就可以选择夜航，因为正好飞欧洲主要的航班基本上都是北京时间的夜里飞，基本上也都是睡觉的时间，然后到了欧洲正好是早上。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当你的孩子已经具有沟通能力，他的情绪自己会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其实飞行时间就可以稍微延长一点了。 对， 但接下来我要说的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当时带着，因为我和我老公也是太爱玩，就是怀孕期间被憋得比较惨，所以 理解。 当他到了百天以后，我们俩立即决定说一定要带他出去玩一趟。然后在目的地和飞行时间的这个抉择上面，就选择了3个小时飞行的日本。 对，非常合适， 应该是最合适的一个地方，而且日本又是一个母婴设施非常齐全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就去了， 也不用倒时差， 不用倒时差，就一个小时嘛，无所谓了。对，但是因为带着这样还没有自己行走能力的孩子出去的时候呢，稍微麻烦一点的事情就是你需要跟航空公司先预定飞机上的睡篮。 对，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在买机票的时候他不占座位，他不需要提前买座位，但是你要去申请的是跟航空公司确定的是这趟飞机有没有睡篮。很多飞机是没有的。 我还以为是要自己提个睡篮。 没有 没有， 而且 它要固定在这个 前面最前面。 对， 而且会有可能就是别人预定走了。 对，因为它一般只有一到两个。 对， 它只有一到两个。 对，如果你没有这个睡篮的话，我给你们看看睡篮什么样啊。睡篮有了以后就解放双手了，孩子一旦睡了你们俩也可以坐那儿睡了。 对对对， 就在前面这个地方固定好，他睡得很开心，全程都在睡觉。如果没有这个睡篮，那因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孩子是绑在你的安全带上的。就是这样 一个小安全带 串在 绑在大圈上。对 对，你看董卓都经历过。就如果没有睡篮，就需要全程这么抱着他。但是也要注意，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小婴儿来说，起飞和降落的过程比较需要注意一些，因为他的耳膜平衡不像大孩子自己可以控制了。 他会很觉得他会有反应吗？ 有反应， 他会不舒服。所以你需要帮他去调节，有可能会伤到他的耳膜。怎么调节？就让他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做吞咽的动作， 嘬奶瓶儿。 对，嘬奶瓶儿，喝点水啊， 啃个棒棒糖。 对，或者嘬个奶嘴儿啊。 给他一个安抚奶嘴可以吗？ 对，安抚奶嘴是可以的。但我当时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都喂奶了，因为我是母乳妈妈，我都亲喂了。这样也是一个更保险的一个方式。然后呢，我当时因为在日本当地有个朋友，他借了我们一辆车，然后我老公的驾照是 OK 的，所以我们就自驾了。我们没有带同车。 你还敢在100天的时候挑战自驾？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要自驾吗？是因为母乳的宝宝他是按需哺乳的，所以他有可能随时在路上就饿了。那我就可以在那个因为 MPV 嘛，后面大通盘直接就可以比较有私密性一些。然后我当时是朋友在当地接了我们一台童车，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孩子呢，他睡眠时间比较长，几乎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他都在睡觉。非常的配合， 很配合。 我觉得这趟旅行就是为他俩设计， 就是给他俩 孩子，就是你就睡吧。 只不过他孩子需要母乳，所以他没办法带上了，是吧？ 所以童车很必须。然后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睡就是背带，也是很需要的。你背着他、 这个、好，还真没有用过。 这个很好用，但是 这个我就打算买了，因为我觉得这作为爸爸来讲，我要抱着他呢，可能没有妈妈抱的那么舒服，所以我一定要买一个。 对，你背着他，就这个当时是在那个雕刻公园，逛着逛着他就睡着了，在背带里。 哎，当时是冬天吧，日本的。 对，应该是11月份的时候， 那冷不冷？ 冬天 对孩子。 其实我觉得还好，哎。 孩子，你去过日本是100天的时候？ 对， 妈妈，我一直在睡哦。 然后你知道，在香根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爱的一幕，香根不是都是那种榻榻米式的吗？我跟他爸在吃那个会席料理的时候，他什么也吃不了，就趴在旁边，然后探着头，因为他那会儿刚会翻身，刚会趴。就这么趴一直看着我们吃。 哎，你们不觉得你们就带了个宠物出去呢吗？ 就差一根绳儿。但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和谐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水土不服，因为我吃了一些就是刺身这样的东西。到最后几天就在 喂奶。 对， 我觉得原因真的 心很大。 醉了。 你知道我的孩子 日本清酒什么的， 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吗？变成这样了。 天哪， 过敏。然后后来我当时很着急，因为日本当地就是对于孩子的那个用药是很谨慎的，所以你在药妆店什么医药店是买不到孩子的药的。我当时就紧急给国内的我的那个儿童大夫打电话，把照片发过去问他怎么办，还说那你这两天先别喂了，你先给他买点奶粉吧。就是这样，在那边喝了几天奶粉。对， 所以我就建议，如果是对于这种婴儿宝宝的话， 嗯， 你出门最好给他带上他习惯于喝的那些水，如果他是奶粉宝宝的话， 嗯， 不要用当地的水，因为真的会水土不服。 那一旦就是比如说我想母乳的话，那我是不是如果我出去的话，我是不是也应该带上点奶粉？因为女的很难在美食面前控制住自己的欲望，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 uh-huh. 就是如果要是出去玩，对于母乳来说其实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对， 因为你知道吗，我同时带两个孩子出去，因为我们两个孩子全都是奶粉，基本上都是奶粉， 嗯， 你要带 各种年龄段的 奶 粉，但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日本的一个奶粉，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哦，我都没见过那个， 你知道吗？就是凝制的奶粉，我出行都带这个奶粉，它一条，这一条里面有五块，对，一块冲40毫升水， 这个很棒， 特别好，你可以下回去买。特别方便，就不用像带大桶的，而且你大桶的有的时候， 嗯， 比如说你去东南亚会比较潮湿， 嗯， 奶粉也不太 结块， 对，然后奶粉盒呢其实很不方便，然后就是奶粉，然后你还得带奶瓶，还得刷奶瓶的， 嗯， 其实很麻烦。 其实还是母乳妈妈带孩子出去是最 方便，比较 方便， 对， 嗯， 就是饮食上多注意点。 对，但是日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尿不湿不用带，嗯， 对， 我是大 随手买， 对，随手买，我是就准备了飞机上的那些，嗯。大概10片怎么能够， 而且他酒店有的时候会提供 啊，哦，对对对，嗯，然后你到时候随便买奶粉，你也可以当地买也行， 奶瓶当地都可以买， 对对对， 什么 是是是 什么清啊，什么瓶，啊， 所以我其实个人挺推荐，就是如果3岁之前或2岁之前， 嗯， 你特别想带孩子出去玩一趟的话，其实日本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嗯， 如果爸爸和妈妈还想购物的话， 对， 日本是绝对是一个可选的地方，因为东南亚它毕竟要光在酒店嘛， 嗯， 光海边可能对于父母来说还是比较单调的。 而且童车这个事情，我还有一个自己的经验，我当时没有带童车，我是怕飞机不好托运， 嗯， 后来我又经历过一次，就是那种小宝宝推的那种功能车， 嗯， 比较大型的，不是散车那种， 嗯， 其实也是可以到登机口再交给这个乘务人员，他帮你去托运的。 这个没有问过我吗？ 我没问你， 就是这样啊。 当时所有 OK，一直推到登机口， 对， 他进安检，他属于是像高尔夫球杆那样的特殊行李， 对， 叫什么？而你取的时候也可以在专门的一个地方取的， 对， 嗯。 但是如果当你的宝宝已经可以用散车的话，散车是可以随机托运的。 对， 这个我知道，现在很多那个卖的散车底下都会写的可以带上飞机嘛， 对，而且特别方便。 但是我就在想，就是你这100天，你肯定得推着这个高景观 车， 对吧？ 对， 像你们家那南瓜车。 所以我当时没有推车嘛，我就在当地问朋友拿了一个车， 借了一个， 对，嗯。但其实肯定是用自己的车是最顺手的。 是， 嗯。 所以其实孩子每个成长的阶段，你就会发现，哎呀，终于会走了，带着出去玩又省事了。哎呀，终于他可以一直走了， 还有终于可以吃大人，终于可以吃大人 吃东 西了， 东西了， 不用带辅食了。 哎，你觉得就是其实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孩子的每个成长特别开心。 对， 然后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因为你平时在这个我们生活的城市，你白天是要上班的，孩子可能会上幼儿园，会上小学，其实你们每天接触的时间是很短暂的。 嗯， 对， 你比如说像我们这趟出去去了10天， 嗯， 10×24，你就240个小时和两个熊孩子在一起，你知道多痛苦吗？ 可是你再回头翻那些照片的时候， 嗯， 你觉得这样的24小时在一起的陪伴 太少，这种机会太少，一年当中可能也就10几天， 所以千万别怂啊！收音机前、网络那头的，千万不要怂。 嗯， 虽然可能会有狼狈的时刻，你像我孩子还过敏，是不是？那不能让老人知道。回来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告诉他们。但当时彼时彼刻，你千万不要让老人知道。 对， 要不然就是劈头盖脸一顿骂，以后再也不许让你们出去了。 其实就跟登山一样嘛，只有费尽了这个千辛万苦登到山顶之后，你才能看见风景。 那种喜悦， 等你回来了之后，你再看到这些照片，你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你回想起来啊，都是一笔财富。 对， 而且未来的孩子，当他彼时他们现在没有记忆嘛， 嗯， 比如说百天的，那肯定没有记忆。 对， 但是你可以给他看， 对， 等他有记忆的时候，等他有思维的时候， 姑娘1岁半出去的时候，他现在还能想得起来吗？ 哎呦，别说1岁半了，3岁的时候，2岁吧，这个时候去新加坡游轮回来，我问他，我说咱们前一段去哪玩了？坐大游轮，秦皇岛。好吧， 地理还可以，还 知道是 海 边，海 对， 还知道是海水。 他没有说是去上海。 对，所以我经常跟袁一也说那个话，我好像之前跟你说过，就是带着孩子旅行的这个过程，就是他成长了以后，他的记忆里不一定有你的部分。 但是你的记忆里面永远有孩子 的 那 部分。 对、 哎、对， 因为成长亲子的关系是为了分离而存在的，所以等有一天你的孩子成长了长大了他要离开你的时候，你跟他之间是有共同的回忆的。 对，你想想你那240个小时陪伴他、 嗯、 等到放到你平时正常上下班的时间， 其实没有 你得花多少天， 对 对吧， 对对， 才能攒出这240个小时。 是的， 所以啊，就收音机前我们网络那头的网友们一定要鼓足勇气，一定要有这样就是亲子的陪伴的时光，爸爸妈妈一定要同时存在。 对 对， 不能给孩子有这种父亲或者母亲这样一个角色的缺失。 嗯、还有一定要推荐朋友啊，听多听这些节目。 对， 因为听完节目之后你会发现啊， 迎刃而解。 对，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啊。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旅行的过程、旅途的过程当中啊，你们一家三口或者四口可以特别肆无忌惮的，像四个孩子一样。比如说我们自驾的时候，在空旷的地方啊， 嗯、 开开车窗，然后可以一起大声唱歌、大声喊，可以，哎，孩子会觉得哦，我的爸爸妈妈其实是可以这样的， 就他们是我的朋友。 对， 他们原来是这样的。 我就不要你们当我爸爸妈妈了。 好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朋友来吐槽什么样的话题。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的秘密花语吐槽的清一色都是关于爸爸这个角色的缺失。 你是给我准备的吗？ 又被你发现了。哎，你看有朋友说啊，孩子他爸离了手机就不能呼吸，所谓父爱如山，山就一直杵在那儿， 杵在那儿杵手机。 浩哲可以读一个。 那第二个啊，好爸爸都是别人家的、 嗯、 那我家的下班除了手机还是手机，偶尔点支烟。 哎呀，还有说爸爸陪的怎么样，看宝宝对他的态度就知道了。我女儿一见到爸爸就爬我身上躲起来不让抱，可见爸爸对孩子的陪伴不是有效陪伴。 有那么可怕吗？我们爸爸 就是不好的爸爸不如隔壁王叔叔呗。 又给王叔叔寄回来是吧。来，还有一个啊、嗯，俺孩都不认识他爹了啊！工作日不说，周末能陪一小时，都、啊、周末能陪一小会儿就不错了。 气道都已经变掉了。还有说爸爸一个星期才回来过个周末，结果周末两天依然是忙忙忙。宝宝爬过去扒他大腿，也不知道抱一下，看了都觉得很心疼孩子。以前还知道给宝宝哄睡，现在什么都不会了。所以有些妈妈群里面，妈妈会说，对我来说最没用的母婴用品就是爸爸。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其实妈妈是在自我安慰或者调侃自己，其实内心也是挺心酸。 嗯， 所以我就想问问 KK， 你是怎么调教你们家老公成为好好先生和最佳奶爸的？ 把他手机没收了是吧？ 支点招。 嗯，就很多年前我跟身边的人都说，哦，就我们一家三口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不是一家四口，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好的单亲妈妈。 啊啊，你说一家三口是你带着你们俩 带两个孩子。 对对对，就是、 啊、就是不会啊，你家老公在你们每一次出行的时候都承担了很重要的、 啊、是规划师吗？ 对，就是在我精心的 调教下。 对， 所以能不能支我们两招嘛，别小气嘛。 是这样，就是我前些年吧、我个人的经历啊，我感觉就是我觉得母亲就应该多做，我觉得女人嘛可能比较细致，比较周全， 你不放心交给爸爸做。 对，特别不放心，因为我就记得我家老公好像有一次把我们家的妹妹在尿尿的时候，他就突然啊怎么回事，尿了我一身，尿了我一裤子，他特别束手无策， 很惊吓。 但是后来我就想，我当时是骂了他一顿，我说你弄不好。后来我就想，其实是他没有做过，他没有经历过，没有尝试， 是你没给他机会做。 对，就是还是我的问题，我没有给他机会。后来我就说，老公来尝试一下。 对， 老公来再尝试一下。 所以这种参与感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就是尤其孩子上了学以后，现在可能要参加一些兴趣班，以前都是我带着孩子去，现在我就会发现，哎，在比如说在理工科方面，你就应该让老公多参与，尤其像男孩就应该多跟爸爸在一起。 对对， 逻辑思维能力啊，然后比如说在外面接触户外的这些事情都应该让爸爸多参与， 运动能力啊。 对 对， 其实男孩子这个尤其是男孩子还是应该跟爸爸多接触一些， 这样才会更多的阳刚之气。 有阳刚之气，你想，因为他跟妈妈接触时间长了，在学校、在幼儿园又都是女老师， 对， 都是阴柔之美，是吧？ 就是、阿姨也都是女的吧？ 对吧？ 爷爷奶、爷爷奶奶一般都是奶奶或者姥姥， 包括你的月嫂，还有你的这个保姆啊，都是女的，所以说呢。 爸爸们，首先爸爸们啊，不要抵触这个事情，是你的孩子，首先你就应该尝试的鼓励自己去加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得先判断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是吗？ 对，那天我看了一本书，我前两天刚买了两本书，一个是怎么教育男孩，一个教育怎么教育女孩。有一本书里就写说，现在男孩很多责任心啊、担当能力特别差，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这个原生态家庭当中， 爸爸 的父亲 的 角色， 对，确实， 他就举了几个例子， 他没有这个榜样嘛， 他没有榜样，他就觉得，而且他会对，比如说对女人不尊重，觉得都是女的应该去，我们家都是妈妈在做， 就应该妈妈就是这样的呀，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啊？ 对，所以我觉得传统概念好像男人就是应该养家糊口，应该挣钱，家里的事都是老婆去干的，我觉得这种观念。绝对应该是 已经 out 了， 对，已经 out 了。你看像国外的男人全是一家子，而且包括我们这回在德国的乐高乐园也是很多，你看都是父亲， 对对对， 哎呀，前面背着一个，后面抱着一个，然后还领着一个，我每次都说老公快看，这就是你的楷模，这是你的榜样。但是我家老公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很不错了， 因为那个 照片为证，很多都是有爸爸的身影的，我给你找找。 对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旁边就是爸爸，然后等会儿啊，那个这俩孩子，反正我看到好多有爸爸的身影。你看，爸爸陪着一会儿游泳。 对对对 对。对，因为游泳我不会，现在游泳都是爸爸陪。然后现在在各种乐园，全是爸爸带着去玩，因为过山车呀、什么的，我也不太敢。 还真是，因为我们之前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就看的大部分都是爸爸背抱着孩子， 对， 妈妈一般都牵着狗， 这很和谐呀，很符合我们的人设呀， 就这么走，你知道吗？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爸爸，他们可能更多的是爸爸参与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生活参与的更多一些。 所以妈妈也要给爸爸这样的机会。 对。 然后呢，如果爸爸一旦。因为爸爸毕竟不像妈妈那样有那个十月怀胎的过程，然后他笨手笨脚的，你要允许他犯错，同时他一旦干的有起色，一定要多多鼓励，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对不对？正面引导，你不能说你看看你什么都做不好，你就会给我听了，去，别让待着，那他就真的会待着， 对， 就一直待着， 他就觉得 那你给我们理由让我们待着了， 对啊。那我就待这儿喽。 对， 你老公现在是怎么样的？ 啊、哦，我老公因为可能是老来得子的关系，没有开玩笑，他很爱孩子。 老公得子，简称老来得子。 他就是虽然他陪孩子时间很少，但他非常愿意陪孩子。 所以就是刚才袁一航提到过一个词，叫有效陪孩子的时间， 有效陪伴， 这个其实特别重要。我特别讨厌的一种陪孩子的状态就是拿着手机，哎，来我给你讲故事吧， 那不叫陪， 来我陪你玩吧，来你想玩什么？我觉得这个 这是应付差事， 对，这就是应付差事。你像我家先生现在，比如一回家，他回来的也挺晚的，八点吧，吃完饭八点半，可能跟孩子玩的时间半个小时，他就会去鼓励两个孩子，他们三个人同时在玩一个，哎，他会说，哎，咱们来一起怎么着，哎，咱们来一起玩一个什么什么游戏。 爸爸已经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了， 对，而且他会去设计一些游戏，他不会说啊，你玩扑克抽王吧，那就抽，玩什么什么涂色一块涂，哎，他有一些创造能力的。 我突然发现，就是生两个孩子是有好处的，是不是？就是设计个游戏啊什么的，角色都可以多一些呢。 对，就不会出现三缺一的状况 啊，还可以组一桌麻将，真的是不错。 斗地主至少不缺人。 谢谢董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把自己所有的那些这么多年，我要列出来、 啊。还有这儿， 这么多目的地的经验都分享给了大家。 对， 当然这也只是他们亲子的这个出行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对，我觉得他根本就没说够。 对，以后有机会可以经常来， 没问题。 因为你已经把两个孩子拉扯到8岁和6岁了，太多过来人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没问题， 我们要向你好好学习。 没问题。 你有微博吗？给大家说一下。 哎呦，还真是没有，因为真的没有时间。 赶快回去注册。 以后来节目，好吧？ 好， 来节目里说。 好 吧。再次的感谢各位收看和收听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你带来的是魔方秀，我是袁一， 我是浩婶儿。 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拜拜， 拜拜， 拜拜。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